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就近期印发的实施意见表示，禁止辞职人员在限制期内受聘于律所。近日，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2017年年底前搭建完成省级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10月10号调升了220个基点，报6.6273。2017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较去年大幅增加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至少已有17个地区公布了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。有学者近日表示，到2049年，中国可理直气壮地说是发达国家，达到70%的城市化率。中共19大期间，新闻中心将在人民大会堂开设党代表通道，组织多场采访活动。据台湾省媒体报道，近2-3年来，两岸婚姻形势发生倒转，以前基本是大陆子女嫁到台湾，现在台湾女孩嫁给大陆男生的情况越来越普遍，大陆女孩嫁到台湾的人数则大幅下降。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展开末轮较量，梅西上演帽子戏法，带领阿根廷3-1击败厄瓜多尔，成功晋级世界杯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愿望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愿望不会让你远离自己，你拥有自己，并且始终和自己完整的在一起。下半年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《许愿》，来自于古巨基、梁咏琪。 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仍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笑脸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100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

第一呢，就是你首先要清晰你的品牌定位。你的品牌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？我是外向的、张扬的、是进取的，还是这个稳扎稳打的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？首先你一定要确立清楚。第二是，你一定要找到能够接纳你品牌的群体。当然，这个群体可能是你的产品的用户，也可能是对你的品牌感兴趣的一群人。那么第三就是找好方式，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这群人去接纳你的品牌？是我做公益活动，还是我去做一些赞助？我觉得这种方式也要找好，一定要让这些特定的受众完全接纳你的品牌，他才会接纳你未来的品牌之下的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产品。 感谢收听九六九老板说，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作家林清玄已经60岁了，但他仍然要求自己每天要写3000字，不为发表，只为练笔。他说写字是一个匀速前进的工作，不断重复的积累才能突破，他不会放纵自己，所以他的文字生命力很长，因此深到骨子里的自律就是重复的坚持做正确的事情。 就让我回到你面前，打开旧的收音机，里面的旋律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为了这唱歌的机器，那是最向往的东西，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。你说你爱听那歌曲，你说需要那歌曲，说不出口的话语，你愿把它变成旋律，心里所有的委屈，你愿交给收音机，让它唱出你的眼泪，唱出你眉头之间的秘密。这么些年已经过去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，我绝不会强迫你。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让我们回到往昔，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感谢这首音机，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，让我们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不必为过去哭泣，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破旧的收音机，我舍不得丢弃。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让我们回到往昔，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破旧的收音机，我

大家好，我是曲婉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。 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 大家好，我是怪兽。 我是石头。 我是马莎。 我是冠佑。 我是阿信。 我们是五月天。 我是高雅玲。 我是陶虹。 我是卓依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义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。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洗涤童年， 悠悠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。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 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十月一号起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正式开设小儿推拿按摩特色治疗室，治疗小儿呼吸、消化系统等常见疾病。北京市安监局发布通告，部署近期本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的管理措施。通告要求，十月十五号至二十八号期间，原则上停止自主加油。2017年年底前，朝阳区43个街乡的4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为辖区内的居家高龄、重病、失能及部分失能老人提供病床、巡诊、送药、一网进家庭的四进服务。十号，北京市朝阳区与清华大学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将在区域建设、教育事业、医疗卫生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系列合作。近日，支付宝上线信用租房平台，首批开通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郑州8城。年初，北京定下了今年新增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的目标。今年1至9月，全市共建设提升蔬菜、零售等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113个。在一年一度的购物节双十一来临之前的一个月，中通运达快递先后宣布涨价。据市城养中心副主任甘峰透露，北京正研究试点建设全市首条封闭式的自行车高速路，连通天通苑至中关村，该项目明年将逐步落地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。 久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不去苦闷愁，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去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说起中国风这首陈百强的代表作品《偏偏喜欢你》，也算是很早的一首歌曲了。陈百强的歌声当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让人印象深刻，同时呢，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民乐的乐器，如笛子、古筝等等，所以现在你在听，你会依然觉得很有味道。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陈慧娴《飘雪》。

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在超市购物的时候，你把一样东西放进购物车，后来发现自己并不需要时，应该将东西放回原处，而不是随手一丢就抬腿走人。入住酒店退房前，应该尽量使房间的整洁度和入住前一样，而不是留下一片狼藉。很多人都没有把习惯太当回事儿，但是一说到命运，就会下意识地正襟危坐，神色凝重，思虑重重。真正让人变好的选择都不会太舒服，对自己狠一点，未来的你也许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 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相思无用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